大家好， My Radio 可以话系香港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力嘅网台之一。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支持嘅方式好简单，我哋有直播嘅时候，大家记得按时收睇、重温咧喺 YouTube 频道，同埋记得订阅 My Radio 嘅 YouTube 频道。最重要嘅咧就系每个月记得要交月费，仲有我哋嘅电子报《癫狗日报》。每个月200元，亦都需要大家嘅支持。支持 My Radio， 即系支持你自己。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 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文化傳訊工作其實都很艱難，大家知道現在出版業呢，其實現在人們就不看書的，大部分的人都、當然我們在書展上，我們看到有些特別是比較年輕一點的朋友，他來買一本書。其實 我有一種激動，就是 我真的想不收他錢的、okay? 如果你十零歲那些，我看到你讀中學那些、即我們很感動的，其實是因為、即是我們的未來就在他身上的。不過我們、即是香港的將來呢，這些年輕人現在就成為被打壓的主要的對象。我記得我在2014年佔領運動之後，以及在2016年這個旺角發生那場警民衝突之後，我在立法會已經不止一次跟政府的高層說，我說現在你是跟一代人對抗的，你是跟我們香港的未來對抗。這些千禧後或者九十後的年輕人是我們香港的將來，但是你政府的所作所為，你就是跟我們的將來對抗，或者打壓我們的未來。我和你林鄭月娥都是超過60歲的，我們很快死的、okay? 但是這班年輕人跟你鬥長命，即是我們是在14年、16年已經是預計到香港會變成今天這樣的、責任在哪個那裡呢？責任不在我們身上，不是在這些去衝擊、去示威的這些年輕人身上，責任就在政府身上。不能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打五十大板。好像這個政府昨天發一個紙上的聲明來講這個元朗黑夜血腥事件，還要跟這個西環中聯辦被衝擊就相提並論，即是企圖模糊的焦點轉移視線。但今天睡醒了之後，知道事態嚴重，看回那些影片，喂，簡直是一個屍殺列車，在地鐵那裡，元朗西鐵站，是衝入個地鐵車廂打人的。而在較早之前，那些穿白衫在那裡守護香港撐警那班人，就是叫人要教訓這些年輕人，好像教仔一樣，可以用藤條可以買水喉通，就是經濟日報的、就是、副社長，就是競傳，還有何君堯啊、殺無赦走去元朗跟白衣人這樣英雄。喂，香港搞到今時今日這樣，除了政府是成為香港人最不信任、最不支持的一個政權之外，警民衝突是無日無之，差佬就殺紅了眼、okay? 示威者也都當你警察是仇人，一定是這樣的。現在就上升到你要動員一些群眾或者黑社會穿白衫，是不是很吊詭、黑社會穿白衫去打那些示威的黑穿黑衫的年輕人。所以這個政府即是可以說到了今時今日，我們看到這個情況就是，喂，講句粗俗一點，你林鄭月娥真是不死都沒用，真是沒錯，你有權有勢，我們 同埋啲年輕人冇權冇勢，甚至啲年輕人冇前途。我記得喺2016年嘅年頭，我喺立法會就呢一個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致謝動議發言嘅時候，我講咗30分鐘，因為規定只能夠幾個題目加埋講30分鐘，啲議員就係分開一個禮拜講嘅，我就一次過30分鐘講曬。我就警告過政府，到咗時日惡喪，如及於皆亡嘅時候，就大家攬炒。呢、這個就真係時日惡喪，如及於皆亡啦！而家呢個時候就係、是，係咪？我哋可以做咩呢？除咗每日寫一篇專欄，日日喺個電台度聲嘶力竭之外，乜都做唔到，係咪？但係我哋出呢幾本書，其實呢幾本書都同個時局有關嘅。因為過去一段時間，我每日寫個專欄，我都係講呢啲嘢噶啦。咁啊，台長喺《天下日報》個電子版裏邊，每日有一篇文，每一個禮拜五篇，係嘛？咁佢又係講呢啲嘢噶啦。咁另外咧就係李儀，佢將佢嘅文章結集，係嘛？過去一段時間都係講香港而家呢個咁嘅時局。咁呢三本書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喺我哋普羅出咁多書裏面嚟講咧，即係係有啲時代意義嘅嚇。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歷史嘅見證人嚇，即係不吐不快，亦都唔容許我哋寫一啲不吃人間煙火嘅文章，係咪？我今日咧啱啱頭先先寫完編稿，聽日見報嘅條標題就叫《時日學喪》，最撈尾嗰段係咁樣講嘅。我話香港已經到咗時日學喪，如及與皆亡嘅時候 ，violence begets violence， 就係大家攬炒。林鄭月娥據說是天主教徒，筆者要把這句話送給她。耶穌對她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呢個係出自馬太福音第9章52節。凡動刀者，必死於刀下，意思即係請你林鄭月娥收手。咁我哋同阿李儀都係成日寫文章又出書嘅人。咁我哋今年有個新星，就坐喺我右手邊嘅呢位梁錦祥先生。咁喺呢個新書發佈會之前咧，跟住琴日我啲同事埋數咧，就同我講咗一個好消息，就呢位處男作嘅梁錦祥嘅先生嘅呢本書咧，《香港之死》咧。第一版幾乎枯清，剩翻大約100啲木本啊，即係呢個即係新星啦啊！我都好少見到人即係第一次出書，第一版書可以喺一個書展裏邊賣曬嘅啊！而家剩翻好似100多本嘅啫，咁呢100多本書咧，我諗呢兩日就賣曬㗎啦。咁佢就即係破咗我哋一個紀錄，就係、是、一版書喺個書展裏邊賣曬。咁我試過啦，誒咁但係新星啊嘛，啱唔啱啊？咁所以我哋交翻個台俾佢啦。我要講嘅嘢講完，咁台長介紹你嗰本書啦。 多謝鬱敏啦，首先嚇嗱就我相信咁樣啦，好簡單。其實我琴晚都唔係不嬲好嘅嚇。咁我相信在座可能好多朋友都有類似嘅經驗啦嚇。其實呢個新書發布會咧應該調翻轉嘅，就唔係我本書講而家嗰個最近嘅時局嚇。咁但係未講到之前咧，我首先要多謝鬱敏啦。咁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因為如果冇天下報嘅電子版咧，我係唔會寫，我係唔會寫好嘅。你知我幾難㗎啦，真係。咁啊，鬱敏咧就即係唔知點解啦嚇，舊年2018年3月18日就要出版呢個天下報電子版啦。咁啊，事隔就好多年啦，20多年啊，我唔記得咗啦，我哋1996年啊。咁啊，事隔22年。咁咧就竟然兩個人咧就可以再次行一行去再搞一份報紙嚇，咁所以喺度咧，首先就要俾啲掌聲阿鬱敏先生。即係我就算如果唔係佢咧，我係唔會寫嘅嚇。咁但係一寫嘅時候咧，就嗰個局勢變化好快啦。尤其是出呢本書之前咧，我要即係介紹下個 background 係點樣。我係到5月中，我未諗到個書名嘅，我淨係。 諗到一樣嘢，就係癲狗編輯實文集或者癲狗輯編輯正論。但係呢個書名肯定唔 sell 嘅，呢個書名係肯定唔掂。咁但係去到五月尾，我開始有個聲就即係話，喂，究竟而家我哋喺一個咩 situation 度咧？我哋而家究竟點樣？咁我當其時有個靈感就係香港之城。咁仲要諗埋個書嗰個封面大概點樣？咁但係 anyway。即係我諗個靈感好明顯啦，就係如果你行而家行出街，你見到大部分都黑色嘅，係嘛？你行出街唔知點解，即係啲人著衫係黑色喎嚇。咁咧就其實呢個有個神秘學嘅解釋，咁我到尾先解釋下點解。OK， 咁呢個書名咧，淨係咁都唔夠，於是乎咧，我寫咗個序，喺大概七月七號度啦，即係喺事隔大概係兩個禮拜到啦。就完成了这个序，咁当其实是七月七号，亦都发生很多事，但是都不及在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举个例子，譬如沙田新城市广场那个事件，以至到昨晚元朗这个血洗的事件，甚至可能今晚都还有事，今晚可能也有大件事。我不知道接下来这几天会是怎样的，但 anyway 就是，假如这本书还有一个新的版本的话，假如啊，咁我係希望我再寫多個新嘅序，去 update 翻最新嗰個狀態點樣。咁呢本書嘅《香港之死》咧，有人就問緊我啦，即係呢本書點解呢個名字？如果《香港之死》會唔會有人買咧？咁 turn out 嗰個銷路係唔錯嘅。咁但係對我嚟講，一個最大嘅刺激係咩咧？就係而家你喺直上面都睇到嘅，係有啲買嘅讀者個年紀係十幾歲嘅。我坦白講，其實佢專欄入邊啲內容嗰啲係唔係好啱細路仔睇嘅，即係舉個例子，第一篇啊，豬閪八格考啊 ，OK， 就已經唔係好啱細路仔睇嘅啦。咁但係 anyway， 香港之死咧，我覺得係一個比較 capture 到而家捕捉到而家個氣氛嘅一個題目嚟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即席上，我而家問大家，你而家覺得香港係咪死緊，或者已經死咗咧？好多咧麥根頭啊！咁如果我哋去講翻呢本書，我哋去睇成個問題嘅話，有三個問題嘅。喺呢幾句究竟發生咩事？跟住落嚟會點樣？如果你喺呢個 situation 上面，你而家應該有咩抉擇？特別係如果講緊你係十幾歲嘅話，或者你有仔女十幾歲嘅話，你應該點做？咁如果講翻喺呢幾個月咧，我好簡單去 cap 翻就係咧，個政府係失控緊。這個失控唔係我哋講緊普通嗰種失控，而係話我哋懷疑由林鄭月娥為首，以至個警務處長，佢係疏咗嘅，即係佢係癲咗。這個癲咧，唔係用我哋平時精神失常嗰種即係理解去。去諗，而係話當一個人佢處於極度壓力嘅時候咧，如果佢諗通過局，佢會變成咗一啲偏執，變成咗一啲轉頭角尖，諗唔通事情嘅一啲情況。如果一個普通人咧，佢做咗一啲失常嘅行為咧，舉個例，佢會喺屋企發脾氣啦，佢會係做咗一啲咩？但如果一個擁有權力嘅人咧，如果佢處於咁嘅狀態，他會做了很多一些很錯誤的 decision， 同埋一些不可理解的 decision， 一些不可理解的一些決定。我試下舉個例子，譬如話三年三城市廣場嗰、那個係一個理性的決定嚟嘅。當一班人佢哋行入去，佢哋個動機只不過係散去或者係搭車走。有啲人喺嗰度其實佢唔係做緊嗰樣，完全唔係做緊嗰樣嘢嘅。你竟然去落咗個決定，就係包圍咗成個一個商場，一個私人嘅地方，而係無分別啊！即係等於類似琴晚無分別地去包圍，甚至想嘗試拘捕呢啲人。而嗰個客觀效果係導致咗有啲在場嘅人係不適用任何嘅代價或者武力去反抗。咁呢有兩個問題嘅啫，第一個就係當權者點解要做呢樣嘢？第二個。就是在現場的人，他們為何會做出這個行動？我首先講一下，即是現場的人為何會做出這個行動呢？其實你想想，自從2016年在旺角那個魚蛋事件之後，那些年輕人現在怎樣想法？ 十家姐講緊十零歲、二十零歲，甚至三十零歲，佢哋如果有一日佢俾個警察拉咗，俾被控暴動罪，可能講緊佢哋判刑係六年、七年、八年，甚至如果即係跟落去更加惡劣，可能十年。佢哋面對呢個 situation， 佢哋有一個咩反應？咁喺呢次事件上邊咧，我有一個判斷嘅，就係呢個喺2016年嗰度嘗試去利用呢個方法去阻止香港嘅年輕人或者其他嘅示威者去做一啲比較激烈嘅行動咧，呢個阻嚇作用已經係受制於個邊際遞減效率。即係話，如果你見到梁天琦判咗六年，有另一個人判咗七年，呢、這個已經唔構成到好似當初佢哋判阿梁天琦嗰陣時嗰個刑罰個阻嚇作用咁大。仲有包含咗另一個因素，就係可以有政治流亡，可以申請呢、這個去其他國家去政治庇護。呢個係一個客觀嘅一個因素。如果站喺當權者嘅角度咧，而家呢個 situation 究竟係用一個理性嘅方法去處理啊，定係還是用一個非理性嘅方法去處理咧？呢個係重點嚟。何係理性嘅方法處理咧？就係話我哋將盡量將而家香港呢個市面嘅一個動盪嘅環境，將佢回復正常。首先回復一個秩序先。但係林鄭月娥好明顯，佢而家唔係咁做。佢近期佢每一個動作，佢每一個舉措，甚至佢出嚟嘅話，佢都唔係針對緊呢件事去做，而係客觀上令到嗰個局勢更加惡劣，令到啲人更加憤怒。我覺得呢個係導致咗，譬如我哋今年喺個書展入邊咧，我哋個書嘅銷量出現咗一個比較好嘅上升嘅一個其中一個因素嚟。頭先我講過啦。今年我哋發現其實好多後生仔走嚟買我哋嘅書。其實如果係正常後生仔，佢唔會睇啲書嘅，佢可能睇一啲打機啊，或者睇其他，總之總唔好咁悶嘅書啦嚇。OK， 但係今年佢點解會即係去睇啲書，或者去研究呢個問題咧？一個客觀原因就係、是，喂，究竟搞落去點先？搞落去點？其實個好迫切問題就係、是、留唔留低統。我問下大家，如果你個仔咯而家十四歲喺出邊衝緊嘅，你諗住會點？如果你站喺家長嘅立場，呢個係每一個人諗緊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究竟而家發生緊咩事？如果我哋從頭先個政府嘅失控嗰個角度去諗咧，其實而家有幾個 factor， 有幾個因素控制，即係影響緊我哋嘅局面。舉個例。我哋自己本身，譬如香港人，佢對而家呢個局面，佢採取個咩態度？我係留低喺度啊，我同佢砌啊，我留低喺度，我唔理其他嘢啦。好似今日我哋行出街啊，我哋又可以走去食飯啦。我總之我唔入元朗啊嘛 ，OK？ 或者我唔搭地鐵啦，簡單。個政府會諗住點咧？仲有北京會諗住點？但係大家而家忽略咗一個好重要因素，就係美國佬同埋英國佬西方陣營諗住點？其實如果我哋要分析成個局面咧，我哋幾個 factor 全部我都要睇曬，就唔係好似喺2003年或者2014年嗰個局面咁樣。所以呢幾個因素一夾埋嘅時候咧，唔係每一個人佢可以控制到嗰、那個。舉個例，而家個局面唔係林鄭月娥一個人控制到，甚至你可以懷疑佢可能連下邊班馬佢都控制唔到。最具體的例子就係、是、佢可能控制唔到個前線警察，因為如果你控制到嘅咧嘅話咧。不會有警察出嚟話你逆住我我隻抽筒，係唔會有可能嘅。甚至個警務處長都控制唔到前面咯。呢個其中一個睇法，但係可能有另外一個睇法就係、是，喂而家佢哋想喺度夾埋喎，夾埋咩咧？就係、是、要將呢個局面炒到最亂為止。嗱，如果係後者咧，其實嚟緊呢幾個月咧係會發生一啲好大家意想不到嘅事情。如果係呢個方向嘅話。所以大家就一定要立即清楚，就係每一日你睇到嘅新聞，你都要思考下，即係究竟佢個心理狀態點？佢點解諗緊呢啲嘢？佢點解會講啲説話？點解出嚟嘅樣係咁樣咧？舉個例，譬如話喺呢個七一嗰個所謂回歸嘅慶典入邊咧，佢著嗰件咩衫咧？係一件黑色同白色嘅衫。呢個係反映到佢自己心理狀態。佢去警務處嗰晚七，我唔記得幾多號啦，即係話。 衝完之後，佢去呢、這個呢、這個警務警務處嗰、那個警總嗰、那個記者會，佢著咗件藍衫嚟，嗰件藍衫係粉紅衫，仲要撐警。所以而家香港發展嘅新嘅狀態咧，係我哋不下意識有 dress code 嘅，所以我今日著嗰啲件都係黑色嘅 ，OK 啊，我唔會著件白衫白褲嚟啊。如果我著件白衫白褲嚟，今日就柴台就掟我啦 ，OK 明白呢樣嘢。而家嘅問題就係個政治化已經去到影響到我哋每一個日常生活入邊啦，就係話我可能我如果我今晚我著住一件黑色黑衫黑褲，我走去搭地鐵走去入元朗，我遇到咩事情？呢、這個就係政治化影響到我哋而家成個生活節奏嘅好重大嘅一個危機。而個政府係完全唔會處理呢件事，甚至令到呢件事惡化。咁我傳聞就係話呢個政府係失控緊。咁如果北京個角度嚟講，香港個局勢係要點處理呢？我斷估我唔會覺得習近平係想見到而家呢個局面咯。舉個例，唔想見到班人。就係包圍中聯辦，就係將個成個啊，係咪嗰個係咪國徽？國徽圖喎，我覺得佢唔係想咁做嘅，佢都唔想嘅，佢都想話即係大家啊，即係參與呢個大灣區啊，或者嚇，即係一帶一路咁樣。好啦，到美國佬，美國佬而家唔出聲，尤其是呢兩個禮拜，但係潛台詞跟住你睇到會唔會再請一啲人去美國？特別美國國會，或者去見美國國務院，甚至見呢個副總統彭斯，會繼續有俾呢啲人去見咧？呢個一個 message 嚟。但我可以肯定，美國佬對而家美國政府，其實喺 Donald Trump 嘅任內，佢唔會對香港嘅事情不聞不問。佢喺呢啲問題上會間唔中施加啲壓力，明嘅有做，暗嘅甚至都有更加有做。所以其實個局勢個局面咧，大家一個即係基本嘅問題嘅分析咧，就話唔係每一個人可以主導到而家香港呢個局面，而呢個情況就係最危險嘅地方。一係 no control， 冇人控制到。咁喺呢個 situation 度，香港人自己要點做呢？嗱，我其他人我唔講啦，譬如話你到咗即係六十歲，你臨退休啦，你有上得岸啦，你有你自己打算。但係最大問題咩咧？係後生仔，而家十幾歲嗰啲、廿歲嗰啲，佢點做？咁有啲攞裝外國護照啲唔使驚啊，有咩事拍攞就嘅 ，OK。喺而家後生仔，我同阿同你玉敏嗰個講法嘅，你盡量保護到你自己，唔好受傷，唔好被捕。趁而家呢個局面，如果你有條件嘅話，睇多啲書。所以睇多啲書唔係一定一本書嘅嘢話，你要帶住問題去睇書，帶住問題去睇書係咩？我哋而家呢個局面同1919年五四時候喺呢個北京嘅年輕人個處境相唔相同？我哋而家呢個局面同1969年喺美國嘅反戰活動嘅年輕人個 situation 相唔相同？我哋有冇其他地方我哋揾同樣嘅經驗去話俾我聽呢個事情將會發生係點啦？所以我結尾我只能夠講一樣嘢就係咧。你哋可以參考烏克蘭，係咪最近有套戲叫做呢、這個有電影叫 Winter 嘅 Winter in Fire， 或者叫下 Fire in Winter， 就係講烏克蘭嗰個局面係點樣。有啲人就話其實好似而家香港呢個局面，我就覺得，但如果你是年輕人嘅話，你要透過呢啲歷史嘅比較、前人嘅經驗去思考你未來係點樣。你估唔到香港5年之後會點樣？香港10年之後會點樣？因為5年之後、10年之後，那個最大的問題不是我們面對，是你們面對。這本書裡面我不可以說我給到什麼啟示大家，但是它有一些分析的架構，就是我們面對每一天的問題，我們作出什麼反應，這反應正不正確。如果你看這本書的時候，每一天它說的東西和後來發生的東西有沒有估中的地方，即如果粗，即如果都是容易一點說，有沒有一個分析的角度是正確的？有沒有一些是錯了、看錯的問題？在這個結尾的時候，我推薦大家看一本書，就叫《黑天鵝》。這本書呢就事實上不易看的，但他講了一樣的，就是當時舉個例子，就是黎巴嫩內戰。那個作者他很小，當時他聽到家人說，內戰很快完，幾個月打完。 咁我內戰 turnover 幾多咧？係打到而家都未完。卡天維斯就話：呢個世界改變一個國勢嘅事情咧，唔係我哋平時我哋見到我哋預測到嘅嘢，係啲好突發、好震撼性嘅嘢。嗰啲嘢就係改變到我哋將來。而好不幸咧，我覺得咧，其實而家我哋遇到黑天王，所以本書係黑色嘅。咁多謝大家先。咁我諗咧就因為時間都緊縮緊缺啦，咁我諗咧即係大家事實上好多問題，即係針對頭先譬如阿鍾敏講咯，或者我哋講嗰啲問題咧，你哋想發問嘅，我 rather 就係你哋問多啲，我哋做一啲回應。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由旺角到沙田到元朗，好像一次比一次的對示威者更加嚴厲，是不是有一個部署還是怎樣？ 根據我們過去這麼多年來參加這些社會運動，或者我自己都帶領過即係一啲人去抗爭，跟住我被人告非法集結，跟住判坐監緩刑，跟住上訴就判罰錢。咁但係而家如果你被人告非法集結咧，你係要坐監。咁就答咗你頭先個問題啦，係咪？即係舊陣時呢個所謂 illegal assembly 係好普通嘅，所有我哋即係參加示威嘅人咧，都係會有機會被人告非法集結，係咪？咁但係有機會打得甩嘅 ，OK？ 非法集結嗰個門檻好低嘅，定罪嘅門檻，三個人以上，你做嘅行為令到即係嗰個社會秩序受到影響，而嗰啲即係有理智嘅人覺得你呢種行為咧，係佢會感到驚慌嘅，咁嗰個條文係咁樣寫嘅，咁就叫非法集結。而家上訴庭做咗個判案嘅主人，非法集結要坐監。以前非法集結罰錢就試過社會服務部領有試過，係嘛？我就罰4800啦。我嗰次好大鑊嘅，2011年幾千人喺金鐘啊坐喺度唔走，跟住留守到後屘剩翻幾百人，170多人俾佢拉，集體俾佢拉咁樣嘅喎，都係罰錢。仲有一批咧係可以back over， 即係你承認嗰、那個控罪嘅內容，跟住控方不起訴，然後就簽保守行為冇問題，通常咁嘅處理嘅。而家就唔係。而家除了現場用警棍嚟揼你之外，係嘛？你還拖就係襲警，再你揸住個磚頭一掟就變暴動，暴動亦都係公安條例，比非法集高一級，但係嗰個量刑重好多，最高判10年。而家被判暴動有罪而坐監嘅最高嗰個係7年嘅盧建文，光明仔，中意影相嘅啫，冇嘢嘅呢個人係，我又去探過佢啊。第二個重嘅就係梁天琦6年，其他啲3年5年不等。嗱，呢個就係梁振英做行政長官嘅時代，袁國強做律政司司長做嘅即係好事啊！喺佢嚟講，跟住下一步喺上次6.12嘅衝擊事件裏邊，係嘛？警察用橡膠子彈、用催淚彈，係嘛？胡椒噴霧，發咗癲咁樣向住你個頭嚟射。結果他說這班是暴徒，那天是暴動，是吧？現在就說、哎、我沒有講到暴動的定性，如果你當時有暴動即是暴動，是吧？他是會通過用這些這樣的所謂嚴重罪行來控告你那些所謂、就是、有暴力傾向的示威者，或者跟警方會發生肢體衝突的人。那你說是不是比以前、就是、重手了很多，是吧？這個肯定的了，已經是。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從這個政府為了維持穩定的角度來說，是吧？這種做法只會令到社會更加不穩定，是吧？ 但如果是分區界別有 沒有？我覺得這個暫時你是沒有任何的道理可以戒嚴的嘛。 你的年紀有多大？你經歷過戒嚴嗎？ 我看過一些書。 我經歷過戒嚴的。戒嚴不是那麼簡單的，我聽了。 如果你根據基本法要香港宣布進入這個所謂緊急狀態，那就它是必須要符合一個要件，就是說影響國家安全。那你說香港現在這樣的示威是不是到影響國家安全的地步呢？ 如果你睇翻今日林鄭月娥喺個記者會裏講咩嘢，話塗污國徽都係國家主權受到即係影響，係咪啊？或者國家安全，你可以去到呢、這個略升級升到嗰個地步得噶，咁你咪解放軍入嚟清盤啦， 係 咪？ 話中聯辦係咪？ 會走嚟台灣嗰條路咧？ 嚇！ 即白色恐怖啊，或者係？ 我想而家即係你唔好同台灣比先啦，啊嗰個係幾十年前啦，啊而家呢個係個互聯網世界啊，係咪？即係而家呢個世界係咩呢？即係我早幾日有篇文我就講呢樣嘢嘅，我話一個人呢之所以即係成為自大狂呢，就往往係因為佢有啲不自覺嘅自卑感喺度作怪嘅。OK， 所有嗰啲擁有權力嘅人都好自大呢，就係源於佢有病，呢個係一種精神病嚟嘅，因為佢無知，所以佢就自覺係無所不知；因為佢無所能，佢就自覺自己無所不能。所以即係你不論喺思想上或者行為上，相信自己係永遠唔會錯誤嘅，呢個係一種病嚟嘅。大佬毛澤東咪咯，所有嘅極權主義者咪咁咯。永不錯誤的，是吧？你林鄭月娥咪咯，志不求易，事不避難，是吧？主席對我好鼓勵咁，咁啊，係嘛？我做特首有時都好輕鬆，度月如日。而家佢度日如年咧，係嘛？如果一個人相信自己永不錯誤嘅，呢個係一種可驚的狂妄，係一種病。呢種人如果擁有權力嘅話，就應該送佢入精神病院。在中國曾經有一段時間，就是有一個人相信自己永不錯誤，但有一大班人又相信他永不錯誤的，那班就是那些紅衛兵，就是群眾，是不是？那這一類人就會為人類帶來一個嚴重的災難的嘛。現在在這個互聯網的世界，天涯若比鄰，知識爆炸、資訊爆炸的時代，是沒有人會相信一個人永不錯誤的，是沒有人會相信習近平就是最英明的領袖的。 OK， 人不是愚蠢的嘛，是不是？所以今時今日你年輕人，我經常說蛙兒蛙辯，喂，他有道理的嘛，大佬，對不對？是不是？如果你是都用高壓來壓制他，譬如舉個例，有些人經常問我，喂，這樣搞法如果解放軍殺到嚟，而家有啲人喺度恐嚇，就話：，冇一國兩制。我實早都冇一國兩制噶啦，係你咁白痴認為真係有一國兩制啫嘛？我由低温，我同阿長哥做《癲狗日報》嘅時候，九六年仲未主權如家，我哋都話一國兩制一定係揾笨噶啦，係咪？睇翻我哋嗰陣時寫嘅文章，從來都唔相信，我哋唔相信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真係可以實現嘅原因，就係因為唔相信共產黨啫嘛，好簡單嘅一字咁淺。冇咩學問嘅，呢個係我哋自己讀歷史嘅人，或者我哋對中國共產黨嘅歷史，或者對中國近代史嗰個認識得出嚟嘅結論嚟嘅，係冇任何嘅跡象、任何嘅可能性睇到共產黨會改變嘅，係咪？佢唯一最大嘅改變咧，就係佢已經唔係一個社會主義嘅政黨，佢係一個法西斯封建資本主義的政黨，係咪？咁你話啦，個極權嘅本質冇變到噶嘛，係咪？但係有啲人話：喂，咁解放軍殺到嚟香港玩完，咁我嘅睇法就係而家同八九年係唔同。三十年前嘅中國，因為發生六四慘案，全世界制裁你 ，OK？ 但係制裁嘅時間好短。在制裁的過程裏面，有些西方國家認為你不斷制裁它，將它變成一個鎖國，解決不了問題，因為畢竟是一個遮落大國，四分一人口的世界，我們要和平演變它。所以有些自由主義者，包括美國的民主黨，給它入世貿、OK？ 等它走市場經濟和世界接軌，接著就潛移默化它，和平演變佢，係嘛？呢、這個和平演變嘅結果就坐大咗今天嘅中國 ，OK？ 但係又適逢出現有條癲佬叫做 Donald Trump，OK？、Okay? 佢覺得你養肥咗佢 ，OK？ 我要同佢攞翻，係嘛？ 即係成個世界局勢係出一個極大嘅變化，當年鄧小平話：我不當頭， 韜 光養晦，不稱霸，大家埋頭苦幹。佢知道，喂，你六四殺人，跟住人哋杯葛你，你改革開放嗰條路，經濟改革開放嗰條路可以停，停中國就玩完。即係呢個亦都係有啲人認為鄧小平唯一可取嘅地方就係咁樣，係嘛？但係今時今日，喂大佬，你華為都用緊人嘅晶片，係嘛？你科技同人哋唔夠砌，你以為你自己最大嘅時候，跟住你已經即係同嗰個世界接咗軌啦。你而家買嘢要用美元嚟做本位嘅時代，你惡咩啊？你咪試下解放軍入城咯，係嘛？你殺曬香港700,000人都得噶。對13億人、14億人嚟好好心碎㗎，係嘛？如果用以前嗰個咁嘅所謂 mentality， 係嘛？但係而家唔得嘅，大佬，係嘛？全世界封殺你嘅時候，你就做乞衣㗎啦。而家係你明唔明啊？中國人有句説話叫由車入劍難啊嘛，由劍入車易。今天喺中國第19屆中國共產黨嘅中央委員會嘅中央委員，得嗰200多人，係全中國最大權力嘅人。佢嘅子女80%嘅子女都喺外國嘅 ，OK？ 所有呢啲貪官嘅財產，有1/半人以上嘅財產都喺外國嘅，係嘛？而家個時代唔同，係嘛？所以我哋都仍然係。即係仲有一個信心喺度，仲奢靡嘅信心，係咪？我哋喺香港出世嘅人，即係生於斯，長於斯，我哋唔想見到呢笪地方沉淪落去。我哋咁嘅年紀，50年代出世嘅人，可以講係成個社會嗰個發展或者經濟發展嘅既得利益者。今天我哋見到我哋嘅下一代。受呢種苦，所以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繼續喺度，係嘛？去同佢抗爭，就係咁解，係嘛？好似我哋咁，我啲細路大曬，係嘛？我哋冇負擔嘅啦，已經係，係嘛？我隨時打個攞油就行得噶啦，係嘛？但係點解我哋仲要繼續同佢撐咧？係嘛？喂，打我梗唔夠你打啦，係咪？我咪用。所以文化傳訊和教育，所以我下一步我開班搞啲政治通識班，你話我喺度洗腦又好，你話我做乜都好，我覺得呢個反而最重要，係咪？我哋只能夠做呢啲嘢，咁出書都係其中一樣嘅，係咪？咁所以頭先阿長哥話，今年我哋啲書好賣，即係咁我同佢講笑，咁我哋又何嘗喺度食緊人血饅頭咧？即係啲後生仔係俾人打，俾人拉。又要亡命海外，係嘛？我哋喺度食緊人血饅頭，係嘛？所以我最反對就係啲民主派叫一句口號，而家唔敢嗌啦，叫做血債票償。血債只能夠血償，血咩債票償嘅？ 票債票償 嘅，係嘛？你嗰個邏輯就係、是、嗱，你睇而家咁樣啦，係嘛？最緊要投票俾我哋啊，投票俾你啊，就唔使俾人打啦，係咪？咁咪投票俾你之後就冇流血啦。 一去俾人打， 係嘛？即係呢輪就唔敢講呢啲嘢，好過分，我覺得係嘛？ 嗱，頭先你嗰個問題，我補充一個 point 咧，就係咧，個示威者同埋警察嗰個力量嘅對數，個對比太差距太大。就香港警察打30,000人啦，真正可以 operation 喺街做到嘢嘅，去 control 即係可以控制嘅場面，其實得係1-2萬人嘅頂曬籠。20,000人係 handle 唔到一個100萬或者100萬。以上甚至幾十萬人嘅示威係 handle 唔到，即係如果講鎮壓，呢個係導致佢將嗰個鎮壓策略升級，佢想構成一個阻嚇作用。因為你俾人打之後，你要思考就係我下次出唔出嚟。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用棍打呢個阻嚇作用已經慢慢消失咗。呢、這個第一個係因素。第二個因素就咩咧？示威者嘅策略意識好強，點樣做？點樣俾啲警察？即係大家而家又抽起又咧，聽到一句口號啊 ，be water 嘛。由於個策略個意識咁強咧，警察去 handle 呢啲情況嗰個難度係高過2016年，甚至係2014年。 由於呢個情況，呢、這個壓力太大咧，係導致喺好多喺前線警察咧，佢哋嘅嗰個精神狀態係出現咗問題。呢、這個惡性循環嚟嘅，佢出現咗問題，佢就更加打得大力啲。所以而家呢個係變咗一個所謂 vicious cycle， 不斷會升級嘅。但問題總嘅嚟講咧，就係如果嗰個人數佢去到某一個 critical mass， 某一個比例嘅話咧，警察係唔可以去處理曬成個群眾。佢最多就係如果，即係我哋聽過有一個比例嘅，就係三比一，即三個警察去 handle 一個即係不受控制嘅示威者，所以而家就導致而家呢個 situation。咁我哋時間好多啦，我諗俾多兩個問題大家。 我想問鬱文咧，你覺得琴日即係嗰個撤退方式，即係即係毛澤東嗰個方法，即係 敵退我進，進我退， 即係嗰個方法。你覺得佢琴日係咪按照呢一個方法？同埋如果係嘅話，你覺得呢一個係咪最 邊個敵進我退先嚟講係？ 唔係即係示威者同啲死差佬搞。 你講係喺上環㗎？ 西環 嗱，而家成個社會運動嗰個抗爭嘅模式同埋方法同埋抗爭嘅嗰、那個即係策略咧，都同我哋嗰個時代咧係完全唔一樣。咁呢個亦都係同成個互聯網嗰個發展有關。譬如最近大家都睇到呢、這個Time Magazine應該係就話香港係即係25大即係、就是、互聯網影響力最大嘅香港人，主要就係講今次嘅。我而家俾咗個名稱佢，即係6月7日而家所發生嘅嘢，我叫佢做己亥事變啊。因為今年係己亥年 ，OK？ 因為我寫呢本書嘅嘴嘅時候，我就諗起呢個宮廷鵪嘅己亥雜詩，咁啊啱啱今年又係己亥年，己亥事變，咁又毛遂政變啊嘛，呢個己亥事變啦，係嘛？佢哋甚至乎即係我哋睇到 Time 嗰度直情講話。呢啲示威者佢係好識利用呢個互聯網嘅嗰啲應用程式，包括社交媒體，同埋而家啲人識用 Telegram， 我好早已經用 Telegram 嘅咧，尤其選舉期間啊嘛，咁我啲信息我一 delete 咗略，大家都睇唔到噶啦，係嘛？你亦都 cap 唔到圖嘅 ，OK？ cap 圖又知嘅咁，咁喺 Telegram 佢又發展咗有啲程式嘅，就係啲聊天室，係嘛？聽完就冇噶啦 ，OK？咁所以嗰啲抗爭者佢係利用呢啲咁嘅程式去做動員、組織，甚至商討，係咪？你而家差佬嗰啲所謂資訊科技組日日僕住喺個 Facebook 嗰度啊，僕住喺連登嘅討論區啊，僕住喺度嗰啲，你知唔知啊？係咪？即係等於琴日嗰啲黑社會吹雞嚇，話要即係喺元朗度會啲人一入嚟就多啲嚟握啲手。喂，啲差佬知噶，佢特登放輕手唔執法啫嘛，係咪？佢知道實有人俾人打噶，佢根本一早知噶，係咪？所以呢個所謂互聯網，即係呢個所謂資訊科技嘅發達咧，係改變咗成個抗爭嘅模式。就係頭先你講嗰啲咩敵進我退又好，敵退我進又好，每一個時間都唔一樣嘅。嗱，我咧就好理性去觀察咁多次，由6/12到而家，係咪？佢哋呢班年輕朋友嗰啲做法。我真係自嘆不如 ，OK？ 呢個咧民主派，你睇過去嗰種傳統動員嘅方式，你動員到500人，我都話你叻。佢而家係網上一吹雞聲應氣球，講緊你幾千人就殺到你嘅咯，仲係互不相識嘅，冇組織，你跟邊個？冇大台，邊個領袖啊？係咪？哇！近時成日話，喂，一定要有個領袖行出嚟振臂一呼，冇嘅。因為佢唔係要選舉嘛，你唔係話一個反對派係嘛？我係反對派領袖，我喚醒群眾同政同呢個政府對抗係嘛？好多啦，呢啲大家睇報紙係咪成日都有啦係咪？咁佢有個領袖一次寫喎，委內瑞拉咁係嘛？你領袖喺邊啊？李柱銘啊？林卓廷啊？俾人打到頭破血流，邊個領袖你話乜啫？冇嘅，你好似嗰日衝擊立法會咁樣，7月1日嗰晚。喂，你郭家麒俾人趕，梁耀忠俾人拱咗落地下，你邊個埋嚟勸都死，係咪？所以成個運動嘅模式、抗爭嘅模式嗰種改變，係令到警方嗰個傳統嘅執法方式已經唔 work， 係咪？同埋呢種打遊擊， 有機動性的這種這流傳的形式的抗爭，有很多人害怕的，所以即是怎麼說呢，跟住下來即是雙方面都是會去調整他的策略，包括警方，是吧？現在相對來說我們看到警方是比較牛一點，因為永遠都是這樣，你擁有權力的人，你行使公權力的人，你忘記了你有個權力的界線，你越過了個界線之後，跟住對方那個反彈強的話，你那條界線呢就越掹越闊，你就最容易做錯嘢，係咪？而家就好彩冇打死人。如果按照過去警方即係嗰個所謂行使公權力嘅嗰種咁嘅態度，殺紅了眼嗰種做法咧，係遲早會死人，係咪？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們不會去勸這些人，我們都沒有辦法去評論他們現在那個做法究竟 work 不 work 對不對，我們都不可以做，因為我們不是他，但我們要體會到他那種憤怒，是吧？ 想請問你們，我們這些80後啊70後那些呢，是不是前線中的那類人啊，我們但我們會參加100萬遊行啊200萬遊行這些，我們怎樣去繼續 去行動呢？因為衝擊那些我們一定不會去做，因為年輕人我們當然支持他們，但是這些對我們來說是代價太高的，你們有什麼建議令到我們，因為其實行完之後很多人現在都討論是根本上是沒用的，我們應該不去再行了，但是這個是很消極的看法的嘛。 我先回答你，你這個看法呢就有少許偏差的，你記得不記得7月1號那天那個發生的事情呢，就應該是百多萬人遊行，跟著有幾千人，成兩萬年輕人就在立法會門口圍繞他，其實那個他衝進去行人有作用，因為警察不可以去只是包即是去處理在立法會門口的2萬年輕人，你繼續上台，因為我講過3-1嘛，只在門口他們要處理要 handle 那班年輕人，如果他們要鎮壓的話是要6萬警察，他派人他都搞不定，但你還有成幾十幾一百萬幾十萬人還在行緊，其實那幾百萬人你已經令到他解決不到那個問題。其實其中一個歷史上 的例子是什麼呢，就是為什麼武昌起義呢，不是不夠兵的，因為四川那裡出現了一個保路同志，即是那件事件你不需要理解，就是在四川那裡因為有些很大的群眾事件，兵去了那裡，他就搞不定武昌那邊，所以你就不要覺得你行完那裡只是那部分是沒事的，你行那部分那班年輕人去做一件事呢，大家客觀上有一個分工效果，你可以不去那邊，但你一行呢，你即係舉個例子，你哋在哪度啊？你哋都行咗入去立法會嗰度嘛？你都冇衝噶， 冇衝。 咁佢咪 我哋要睇住啲僆仔啫嘛。 係咯，你睇住得㗎啦。啊，因為點解咧？你唔睇住佢，同埋你睇住佢咧，係兩種分別。 因為佢最初嘅時候咧，個遊行隊未到嘅時候咧，佢哋嗰度得個1000多人嘅啫，你明唔明？咁就因為民陣話：，唔好去呢個政府總部啦，我哋改變嗰、那個即係終點，就係、是、遮打道啊嘛，跟住咪俾人鬧到趴喺度啦，咪咁如果你全部去曬遮打道，嗰班後生仔咪人少咯，跟住啲差佬咪騎唔到你咯，你明唔明？咁樣嚟噶嘛。其實你嗰晚佢可以衝到入去立法會，都係因為 喺外面有好多人啊， 嗰啲人入咗嚟噶嘛， 你睇住佢已經產生好大嘅作用噶啦，就。這個是一個很微妙、很失衡的事，就是說如果你在眼前你見到人打人，和你在眼即是不見到那些人打人是兩種不同的事情，七警就是一樣東西，你想想警察打人有什麼不出奇，你拉人就拉差人打，他就是被你拍到嘛，拍到就大禍是吧，所以現在 你都有產生這個效果，那你昨天打完人被你拍到了，這個就是剛才鬱敏和我們一路很強的一樣，就是互聯網的情況同喺1989年嗰陣係完全唔同嘅。如果嗰樣嘢嗰個暴力嘅事件喺你眼前展現咧， 係產生個政治效果。 即係好似今日咁咧，即係個政府話你睇佢今日嗰個陣勢，就所有啲局長啊，連行政會議嘅召集人陳士之都出嚟開呢個記者會，你就知道。其實我估計咧，即係我對政府嘅運作比較了解咧，就今朝早開早會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好震驚啊，係咪？因為昨日不只是 CCTV， 即是說大家如果你只是 CCTV， 當然是實仆街啦，那個台嘛，那他不是其他那些撈啊，有線都播得很清楚，是吧？ 不是，還有你網上自己拍的那些， 不是，連一連那些網上報紙的網上媒體，譬如明報啊，這個東方啊，甚至乎這個蘋果，全部都有直播片啊，大佬，是吧？看著你衝進去，乒乒乓乓地吼，是吧？你冇得走噶嘛？呢啲係咪？所以佢今日一見到，哇，就開始驚啦，所以先至行出嚟，即係好隆重咁開呢個記者會，譴責呢一個元朗嘅暴力，同時梗係要譴責西環嗰個國徽俾人哋污損咗啦，係咪先咁樣咯？係咪？咁仲有個保安局長行出嚟，呢、這個嘢真係個樣完，所以有時真係中國人講佢嘅相由心生係冇錯，越嚟越樣衰嘅嗱，我成日好熟嘅，係咪？林鄭月娥都是我這樣說她很生氣，說她老公說她越來越厲害，因為她做得好事多，那你駁我嘛，真是上游心生。即是你現在香港這些官幹幾乎和大陸那些共幹很同質化的，開始你看到了嗎？同質的意思是氣質相同。是個氣質會變化的，大佬，有人說毓民以前是很樣衰的，大佬，是吧？青筋暴現的，蝦仔你那樣挺慈祥的，肥了之後，即原來真的會變化氣質的人，你看到這些這樣的人，你今天在開記者會說什麼？現在我們發現呢，有些人呢是很有暴力傾向的，有些示威者，如果你狗不搭白，你講緊元朗的單，記者問你，是吧？為什麼你差佬會遲到去現場啊，是吧？咁你放任佢俾人打咁啊，好明顯就係呢個邊有得揀嘅啫，係嘛？打住先，一間我先嚟，梗係咁嘅心態噶啦。啊，呢班仆街啦，啱啊，等嗰啲古惑仔收拾下佢先，一定係咁噶嘛，係咪？係嘛？呢個用膝頭哥嚟諗都諗到啦，係咪？但係如果你繼續咁樣嘅話，個社會冇得唔亂喎，老實講係嘛？你以為你贏咗咩？係嘛？即係啲差佬梗係好心涼啦。我今日寫嗰篇我咧係好療愈咧，用翻嗰啲匪語係咪？係療愈啊，先真係嚇！即係睇完之後好舒服啊，很平啊，係咪？但係跟住落嚟個後果你要承擔，係咪？個社會繼續亂，你又出嚟執法，係咪？咁你會繼續承擔呢啲後果啊？ 仲有一個情況就係個暴力會升級嘅，即係呢個係。大家要 好。喂，你而家今日啊，黃君耀個辦事處已經俾人破壞啦，係嘛？係。 基本啊，有冇問題？ 我是從內地來的，所以我講普通話。不要把我當敵人，就是。就是您剛說的那個納粹和那個。就是包括他们把自己当神一样供起来的这个事情，就是我是一个受害者，就是我是在澳大利亚悉尼读书期间，我学新闻的，然后就因为一些政治方面的宗教方面的问题，就被中国警方和澳大利亚政府一起合作遣送回国。那么至今我三年期间都是生活在中国警察的一个监控之中，所以我对于您说的这个事情就是特别的感同身受，就这个被洗脑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那么我其实来香港有一段时间了，有一段时间我的感触就是就是这种民主的氛围特别的不同，它和内地，因为内地你就是一潭死水，你抛下去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声音浮上来，都不可能有任何回应。那就是整个的这两个大的环境特别不同。但是我看到了就是香港年轻人的这个激情以及他们的一个愤怒，长期的这个可能被压抑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形成的，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可能就是。但是我非常高兴他们仍然保持着这种 这种有意识的一个状态，仍然保持这种愤怒，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健康，它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一种最基本的健康。那就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我想问你的，就是如果中国官方警方一直不对这件事情回应，一直不回应，因为我这三年的经历来看，我一直在向外界求助，但是就都会被警方干预，包括我向国外的使馆去求助，那么他们都会去干预，因为只要在中国的地面上，你就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任何出路，就是我但然后他就是您说的那个洗脑的事情，他把政治已经做到了我的家庭里边，就是他让我的亲友、我的亲朋都对他就是都去相信他，而不要去相信我，就和我对立起来，都觉得我有什么什么问题，我有什么什么问题，就是他把这种政治已经做进了我的家里边，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那我就是非常担心的一点就是说，像我的经历来讲，就是他不给我解决问题的出路，他也不放我走，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他们对于这种异议分子，他把我标为一个异议分子，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他对于异议分子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他就一直压制你，一直压制你，但是他就从来不去松口。所以我觉得对于香港的这个游行来讲，我最担心一点就是如果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他一直压着你，那么长久的来看，那么无论是青年还是民众，他长久来看他有一个非常疲惫的一个心理期，那这种疲惫慢慢大家就不游行了，或者放弃了，或者温水煮青蛙的这个效果就产生了。我就说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那么您觉得有什么解决方式？谢谢。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啊，究竟再下来是怎么办啊？很多人说这个温水煮蛙啊什么的，可是现在你从最近这个六月七月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香港的年轻人他除了勇敢以外，他是非常理性。第一个，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个非常重要的。我告诉你，在现在这个社会啊，尤其香港这个作为一个国际都市啊，好歹我们今天还是说叫不是共产党直接在统治的时候啊，而且我们过去香港是一个开放多元文明的社会，这个资讯自由流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个已经变成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也变成很多人这个 DNA 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知道吗？所以我从来都不担心你这个教育当局要搞什么国民教育啊，或者现在小学你要这个要会唱国歌啊，然后会对他们这个洗脑，我就从来都不会担心。洗脑这种东西呢，就必然在一个集权国家才可以出现的，在北韩你可以洗脑，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不能洗脑了，已经。为什么？他虽然是集权统治，可是他总是一个市场经济，容许你有个人财产以后，个人主义的抬头，自己本身的利益排第一位的时候，你这种洗脑也无效，对吧？当你洗脑的目的是要他把国家利益的价值凌驾在你个人利益的价值以上的话，对不对？你就没有效，因为我个人利益排第一。像今天中国，他也有一个盲点，就是这样子，对吧？你让人家去做生意，让他可以有私有财产的话，是不是自己的利益排第一？否则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把子女送到国外去，对不对？所以一个在中国大陆来讲，它这种经济结构的改变，它慢慢会形成一个公民社会，不过它的步伐比较慢，对不对？它也要维稳，所以它花很多钱在维稳上面。所以香港当然现在这状况，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年轻人受到打压，被拘捕，被抓去坐牢，这个是我最担心的。可是长远从整个这个争取香港这个民主自由自主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年轻人 带给我们希望，啊，所以我们这些年龄的人就应该去保护这些年轻人，啊，我们做后勤，啊，过去那么多年我都是在做这些后勤的工作，你知道吗？包括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讲这种话，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在香港相当珍贵的一个资产，好不好？谢谢你。 即係翁敏頭先講到喺大陸，即係洗腦呢啲唔係幾有用咧，我就覺得就唔係幾啱嘅，因為我係廣州嚟嘅，我好多朋友咧，即係唔算係朋友啦，佢哋好多出咗國嗰啲人咧，佢哋咧反而即係會都係好愛國嘅咁講啦，都係喺微信啊嗰啲，即係就算 Facebook 啊都發啲好膠嘅嘢，譬如話前嗰排多倫多個即係。所謂藏族嗰個學生會會長嗰單嘢咧，我都認識好多人，就係包括都有參與佢哋呢啲對佢嘅聲討。咁我覺得咧，依個未必就係佢洗腦唔成功，而係佢依種奴性嘅已經刻喺佢哋心中。我又唔知翁文對呢個點睇？ 洗腦 DNA 唔係你呢個講法又完全係錯嘅。咁有啲人本身就係教啊嘛，你明唔明？即係呢個同佢質地有關嘅，我話俾你聽，係嘛？即係有啲人佢係有啲嗰啲唔係 香港，香港都好多膠嘅，唔係講緊香港好多膠。 即係我哋其實講係 overall， 因為你係一個自由嘅社會，即係信息自由嘅社會咧，係相對比較難嘅洗腦。你叫啲老豆翻嚟同個仔洗腦仔得唔得？係咪先？ 我 都唔想成個仔咯。咁起碼你自己都唔會啦。但係你頭先講嘅咧，我諗有一個可以即係補充嘅就係、是中國即係、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家係靠一個民族主義去撐起成個政權嘅核心。 喺我好同意，因為我 都 感受 到 清楚啦。 咁點就即係呢個你都要解釋點解海外嘅中國人佢哋就算去咗，因為我自己都認識嘅。他們都是看微信的，他們不會看那個地方的英文或者即香港的， 他們已經是那個思考的方法是被這個即制度影響了。但我覺得呢即你又不需要太悲觀的，因為這個即洗腦過程是經歷了很多個 generation 的做法的。但是你看看前蘇聯也是的，前蘇聯 最後 他當時他們都控制了所有思想，但最後都要倒的。咁呢個民族主義呢個抱負，你幾時會冧呢？就係當中國經濟出現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 depression， 一個 recession， 一個衰退嘅時候咧，呢個民族主義嘅夢咧係逐漸會醒嘅，因為呢個夢係吹出嚟嘅，呢個唔係一個真實嘅事實嚟。 咁我哋一兩個，我哋完咗啦。 係啦，差唔多噶啦，不過佢而家冇嚇。 我最後你先話我哋可以繼續做落去 啦。咁啊，就我哋而家唔使推銷本書嘅，推書非常好賣啊！我諗好多人都已經係都 買嚟聽完，你就出嚟就用去賣啦。OK， 嗱，咁我哋俾多兩三個問題俾大家啦，好嘛？ 唔係，我想斷啊，係頭先嗰個問題。啊，當然咧，即係我自己好堅信一樣嘢，就喺你而家都見到有好多著白衫嗰啲人，或者男。所謂嗰啲男士啦，係嘛？咁即係梗係有呢啲人嘅啦，係咪？譬如我今日睇架的士佬同佢個的士佬，即係佢由佢好懷疑，即係好猶豫，都俾我已經洗咗個腦啦。我覺得佢經過説服咗佢啦。佢成日強調，咁你唔好破壞人啲嘢嘛，示威冇問題。咁我慢慢就已經啊，即係幫佢洗腦啦。咁嗰樣係咪洗腦？就係你用以理嚟說服佢咁解啫嘛。其實係，係嘛？乜嘢都係講道理啫，好簡單。喂，你而家話嗰啲黑衣示威者，咁佢會打民眾啊？係咪？你唔好兩個嚟比較啊，兩幫人打交係咪？兩個唔同派別，因為政治取向所以打起上嚟。你唔可以將元朗呢件事形容為兩個唔同派別嘅人政治取向唔同打交啊嘛，大佬係咪？嗰、那個直情係一種喂大佬集體施暴嚟噶嘛？呢個係無差別嘅行兇嚟噶嘛？呢個係喂你喺城市廣場。打困籠的時候，你有沒有掃爛那些鋪頭啊？你有沒有趁火打劫啊？你有沒有傷及那些經過的人啊？沒有嘛，是不是？ 但你呢班白衣人唔係啲白衫軍唔係嘛？你係衝入去個地鐵就度係人都打嘛，係嘛？入到呢、這個那個地鐵嘅車廂入邊係咁嚼人啊嘛，係咪？你點可以將呢個嚟同呢即係呢啲所謂著黑衫戴口罩示威者話佢暴徒相提並論咧？係嘛？呢、這個咪講道理啊，係嘛？你有道理噶嘛，講得通噶嘛，係嘛？冇得夾硬嚟噶嘛。而家政府咪成日想喺度模糊個焦點，啊呢邊有暴力，嗰邊有暴力，香港變成一個暴力社會啦，暴力解決唔到問題，咪噏埋呢啲啊，媽係女人邊個唔識啊呢啲係嘛？但係嗰件事嘅真相個道理係好清楚噶嘛，係嘛？你呢班就係、是、喂有組織著曬白衫列埋隊，而家啲人啲片有曬，你知唔知啊？係嘛？今晚我哋節目就會播呢啲片噶啦。哇！幾時 falling 咁就好似軍隊咁，然後出動咁嗰啲車，你知唔知啊？大佬啊，係嘛？如果你差佬或者政府唔做嘢，咁佢梗會拉啲人嘅。我估計就係交人咯，你明唔明啊？交十個八個俾你告咪係咁算咯，就咁多嘢咯。 係，有冇問題？你俾個位先，未問嗰啲先。 咁其實咁近排局勢已經敗咗，其實政府佢嗰招民意逆轉，其實基本上應該係失敗咗嘅。咁其實好多咁嘅局勢發展，其實都推向好似法國黃背心運動咁樣嘅。咁啊，我就想有個疑問，就係政府究竟有冇一個抗壓能力，好似應付咁法國黃背心運動咁樣嗰、那個？心理咯，咁其實因為睇到其實昨晚元朗佢出道圍村佬已經睇到其實政府開始已經壓抑唔住佢嗰種想快啲完咗嗰件事嗰個心理咁樣咯。 我答咗你個問題先，第一樣嘢同黃背心嗰個類比咧有好大嘅差別嘅。法國一個民主國家佢有選舉制度，黃背心搞落去，佢最終有一日佢都要透過選舉。去即係投票睇下呢個民方佢做唔做落去，呢個是其一啦。第二樣嘢就係法國嘅民主革命嘅傳統好強，佢講嘅大大話成百幾年嘅，即係1848年已經開始打到，即係19世紀開始喺巴黎打到飛起嘅啦。所以嗰個係累積好強嘅，佢每一個 generation 佢哋都會 carry on 到嗰、那個呢個知識，同香港唔可以比較。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喺香港 situation 點啊？香港實際上沒有民主選舉，這個特首他做不做到下去不是我們決定到的，是很視乎第一件事，就是在北京他怎麼看他怎麼分析現在這個局面，他們分析局面跟我們看法不同， agenda 都不同，這個是其一。但我覺得更加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林鄭和本人的心理狀態，就是他可不可以很清晰地去分析現在的事情，他用一個比較理性的方法 去處理現在這個問題呢？我覺得在他近日表演他是不能夠這個心理壓力，我覺得是在未來幾個月最重要決定香港的走勢其中一個很重要因素，就是他頂不頂得住。第二個問題就是對比，在我們的情況是怎樣呢？剛才那位小姐問過了，就是說行下去怎樣呢？我就比較悲觀一點的，這個過了九月之後呢，這個學生就回學校了，好現實的問題呢，行下去昨天已經即係禮拜已經借緊啦嘛，禮拜已經即係由咩人都得幾廿萬啫嘛，即係唔應該講得幾廿萬咁少啦。OK， 幾廿萬唔該， 好難聽話都翻嚟咗，但係對比之前已經其實已經少咗啦嘛。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客觀嘅趨勢嚟嘅，就係行落去必然，如果我哋假設所有因素都係固定嘅話咧，遊客人數係會越嚟越少。我哋從2014年開始，其實我已經睇到呢個。他除了看民意逆轉之外，他亦都等緊呢個機會，在林鄭月娥嗰個。所以很簡單，就看八月會發生咩事情咯。咁如果好像昨天咁樣，咪又再刺激啲人翻上街咯。但係刺激人翻上街，他哋會問一個問題噶嘛，就係行頭先嗰位朋友問過啦，你行去點先？核心問題就是升級的策略係咩嘢？但好明顯，民就係俾唔到我哋嘅。我坦白講，我覺得民陣自然7月1日之後，其實佢已經想等下一年嘅收皮嘅啦，真係收皮嘅啦，其實想收皮嘅嘛。 豐收年啊！ 係啊， 要收舊豐收年啊！ 民陣同埋泛民嗰個策略好簡單啫嘛，就係、是、我行完七一之後，跟住我等咩咧？就係等十一月嘅區議會選舉。但係個局勢而家俾唔到你做呢樣嘢嘛。你琴日元朗嗰單嘢，你如果仲有後續嘅話，你七月唔啲遊行唔會停嘅。仲有個訴求，而家係變咗仲更加仲去埋其他地方度啊嘛。而家好似五大訴求啦，我諗遲啲六大訴求噶啦。跟住一路落去咯，所以我自己個人嘅判斷就係八月嗰個係最 critical 嘅 moment 嚟嘅，即係八月嗰個局勢會影響下半，即係跟住落去。我要揾我阿妹講多。 仲咩問題啊？今晚聽節目啦，我哋今晚。咪當然即係如果你有好多人可能會關心，即係而家共產黨會點樣處理香港而家呢個問題咧？咁我哋可以好多嘢，即係歷史都不斷會重複嘅。我記得2003年50萬上街嘅時候咧，即係對中共嚟講係一個相當大嘅一個即係衝擊嚟嘅。即係我記得喺呢個2003年嘅7月1日啊，咁啊有50萬上街啦。咁之前我喺電台日日都叫人上街啦，咁啊咁後屘就。因為呢個2003年嘅叫人上街，就搞到我2004年要封麥啦，係嘛？喺2003年嘅7月1日，温家寶喺香港即係參加完呢個所謂回歸啊呢、這個紀念之後咧，就要即係打道回府。咁佢喺離開香港之前，就去淘大花園做啲親民 show。咁啊，淘大花園當時係沙士嘅重災區。咁然後咧，佢就去抱啲小朋友，咁啊影相，好開心，係咪好温馨？呢、這個總理真係我一定係咪愛民如子？點知佢行入深圳一睇電視，50萬上街。喺佢離開香港之前，佢問董建華：董先生，你看今天大概有多少人會去遊行？啊，董先生就告訴他：頂多30000。咁呢個就係因為同先生有個九頭軍師叫做劉少佳，劉少佳嗰陣時中央政策組嘅頭就話俾佢聽研判，但係比佢更早一個禮拜，我就走入去咧，曾蔭權話俾佢聽，我追咗30萬人，阿 Sir 你小心啲啊，你哋要做啲嘢，我真係咁同佢講啊 ，OK， 50萬上街，喂大佬，我嚟香港又派呢樣俾你，派嗰樣俾你，係嘛沙士係嘛，喂。又去牛頭角淘大花園重災區，咁唔怪我嗨到沙士點算啊？咁做個親民 show 係嘛？一翻去大陸喺深圳都未到北京，哇！50萬上街，要叫老董下台收翻23條，喂，情何以堪啊？係咪？嗱，嗰一年開始，對香港嘅政策就出現一個重大嘅轉變。OK， 2004年人大釋法，2007、2008冇得再補選。OK， 2007年人大做咗個決定，2012年嗰雙普選又冇，一路開始就收緊啦，你知唔知？喺2003年之後，喺中央政治局常委嗰個層次設一個港澳小組，港澳小組組長第一任嗰個叫曾慶武，國家副主席當年係，第二任嘅係張德江，第三任嘅。就係、是、第二任係習近平，第三任就張德江，即係話成個對香港政策已經出現一個好大嘅轉變，係嘛？好啦，所以比照翻呢一件事，2003年嗰單嘢，再睇下今日發生嘅，即係呢個6、7月嘅呢一個所謂己亥事變，你話共產黨會點做？更加收緊啦，係嘛？定係話有啲人話，不如唔好一國兩制咧，係嘛？咁呢個就真係有待觀察，係嘛？如果按照他們過去即那種做法，是吧？2003年的做法是怎樣呢？相對都是比較溫和的，就是我政治收緊，但經濟呢仍然 是開放的、OK? 但今次呢就是說他現在他經濟強大了，是吧？他對香港的依靠相對比較小了，是吧？他連經濟都可能會連掛你都未定，不知道、OK? 所以就是說在不同的時空間，但當然總的來說，它的基本的策略就是要完全可以操控香港。 咁當然今次就係要睇下佢哋嗰班人腦筋係咪好清醒，定係聽香港嗰啲黃志文呢啲咁嘅宦官講係嘛？然後你作為佢對香港政策調整嘅依據係嘛？就係睇下韓正啦。咁上次咪話韓正去深圳，跟住召咗林鄭月娥去，跟住翻嚟就暫緩啊嘛，係咪？咁所以就要睇而家即係話喺呢個所謂中央政治局嗱，而家成個中國共產黨咧最大就嗰七條友，就係政治局常委，就政治局裏邊20多個委員裏邊就有7個常委，係咪？呢7個常委就係全中國最有權力嘅人。咁佢哋點樣去即係諗一個辦法嚟解決香港呢個困局咧？咁樣啊，咁即係我哋可以一步步睇落去咯，就咁咯。但係呢個唔會影響香港。即係而家目前出現嘅呢種咁嘅抗爭嘅，因為如果而家民眾提嘅呢，如果大家已經有共識嘅啲訴求，你一樣你都唔做嘅話，咁呢個問題有冇可能會解決啊？係咪？你林鄭月娥唔落台，政府不改組，係咪？所有嗰啲即係你鄭若驊又好，你李家超呢啲即刻要收工㗎啦，你都唔收工，咁邊有得搞嘅啫？啲警務處長。叫佢提早退休啦，大佬，仲要延長佢退休時間係嘛？咁呢啲係所有一個文明嘅社會，你要 accountable， 你就要做呢啲嘢噶嘛？你整色整水，你做出嚟都唔做係嘛？咁你唔做，咁你嗰啲即係而家嗰啲示威嘅人，或者而家提出訴求嘅，我哋呢啲點會接受啫？係嘛？咁你咪只有個局面咪繼續壞落去咯，唔會好噶，係嘛？ 所以個責任一定喺政府呢一方面啦。 我差唔多啦。 好，多謝大家。 加油！ 加油！